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88集。七月初，方关城本学期的最后一节课结束，两人走在校园里最熟悉的那条路，依旧是他在里侧，方关城在外侧，男人撑伞，女人带向。忽然他把伞拿得低了些，在女人披着的长发上面蹭了蹭，阿姨满脸不解，直到挪开伞的时候，起了静电的头发立起来，再垂下去，黏黏糊糊的贴在脸上。你幼不幼稚啊，方关城？ 我是在惩罚你。 嗯？阿姨忙着摆弄自己的头发，偏偏今天没有背包，还要攥着手里的书。 刚才院长问我什么时候办婚礼，你…… 阿音不再弄头发，蹭近了对他眨眼，檀香气重得压人。我随时可以啊。方关城轻轻扯着他的手臂向前走。 阿音还真是一点都不矜持。 那时阿音怎么也想不到，他自认为这不过是一场自己单方面的苦苦追求，却以那样浪漫的尾声收场。盛夏艳阳将要摧垮人最后心理防线之时，下了一场大雨。方关城在阿音的书店里看了一下午的书，太阳落山片刻清凉，两人出门觅食，那日是阿音最爱的阴天。吃过晚饭，顺便在街边散步消食，先是淅淅沥沥的小雨点砸落，他还在笑盈盈地接着。我喜欢雨天，回想起来，今年春天都没怎么下雨。 先躲一躲，别淋生病了。 没。他本想说没事儿，想到方关城是个普通人，他倒是容易生病。那我们找家店坐。啊！说话间，雨点变成了瓢泼大雨，两人一路未触碰到的手就这样牵上。主要是方关城拉着阿音跑进了一家店前，看不到牌匾。从门外看进去，灯光有些昏暗，还有各种的酒摆放在架子上。进去后才发现，说是清吧不太确切，更像是个中式小酒馆。仿古的圆桌座椅，正中央是简易的台子，上面有显示屏停留在空白，蓝澄澄的一片。应该是因为时间尚早，里面只坐了不几桌，小声碎碎交谈。偶尔台上有人唱半首不完整的歌，暗黄色调的室内大片晦暗，实在是暧昧，又有窗外骤雨拍打着玻璃和墙壁的声音传入耳中，催得你心焦焦，我心也躁躁。他翻了翻酒单，本来习惯性的在洋酒那页找，想了想还是翻页，最后点了桃花酿，依旧是仿古的酒壶，同色系的酒盅上面还提着看着不大清晰的草书。阿音仔细看了看，任他倒上两杯，杯子里放了片花瓣漂浮起来，阿音才说道，杯壁写的是桃花蘸水。眼下可不就是桃花蘸水，看来他点对了。这里气氛太好，大概是为了节约空间，都是单独的椅子围桌而放，位置分割得不太明显，两人挨着坐，摆脱了日日用餐那般面对面而坐，贴近许多。他闻得到阿音身上的檀香，阿音看得到他眼睛里的光，一切都算得上是个恰到好处。酒很甜，度数不高，但入喉温热。台上的唱歌声依旧时而起，时而歇，目之所及的事物都按着自己的不规律而微动。两人坐在窗边，阿音头发被雨淋过，软啪啪地贴在头顶，不似男人的短发，湿着也看不出来什么。虽然在方关城心里，阿音的美貌不减分毫。阿音撑着脸，看着远处正在弹着吉他唱歌的年轻男孩，是一首他没听过的歌。确切地说，阿音并没有听过几首当代歌曲，手机里的听歌软件只下载了千年之恋。 阿英眼下不过觉得和方官城一起就这样静静的不作声怎样都好，原来此心安处是无香，不过是这般感觉。他盯着阿英认真的侧脸出神，无声调暗了手机亮度，再点开微信，屏幕上按了几下后锁屏，手机重新放进口袋，接着阿英余光看到桌子上自己的手机亮了，打开微信，先看到的是发消息的人，一个关字，紧接着就看到外面显示的转账记录，阿英立刻点进去，发现是方官城给他转了20万。他对这个数字很敏感，当年韩听竹20万拍下永城，如今他20万卖永城，转头对上他玩味的笑，阿英却是满心不解，细数心底还有些莫名的惊慌，惊慌缘由不得而知。他绷着脸沉默不语，台上的男孩唱了一段就不再唱，仿佛只是找找感觉开开嗓，拿着吉他下来坐在了隔壁桌，方官城侧身借过随意拨弄了两下，竟然开始弹唱。阿英不知刚刚那个男孩唱的是张宇的情歌《月亮惹的祸》，没有原唱那种浓烈迸发的爱意，算得上是柔情版。他不敢想方官城更柔，他声音本就足够和煦，不像韩听竹那般经历了太多的苦，染上难以摒除的冷与恨。官城仍旧是那个19岁的官城，是人生最好时刻的官城。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。 方官城深情地唱着， 我喜欢把一些情形下的情感涌动归结为旁因在作用，不是因为懦弱，而是这情未免太厚重纯深，又太吞噬我心，对我来说说不出口今夜月色真美你好温柔的肉麻话，可我说都怪月色太美你也好温柔，借口是找不完的，如同对你的爱也是绵绵无垠的。 从他撩拨琴弦的时候，阿音总觉得濒临枯竭的心也鲜活了，第一是他纠缠勾引他，执念化为爱，到最后爱而不得，爱的苦痛。第二是又是他利用他千年的守望，10年两相误，最后再失所爱，追悔莫及。他从来不知道自己为方官城三言两语而窝在沙发里脸红，又或是攥着安全带莫名心虚，那种感觉实则叫心动。而这一刻双颊很热，心也仿佛在被炙烤，阿音就算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，也听得懂他唱的这几句歌词。方官城把吉他还回去，低声道谢，再回头看眼前愣神的女人，她头发已经曲直，被雨水打得有些落魄，可在她眼里写满楚楚可怜，今日穿黑色吊带裙，胸前露了些风光，她足够成熟，丝毫不在意。座椅旁边还搭着阿音的开衫外套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